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吴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95集。 夏姐姐，你现在说会和沈西分手，然后就回教室去吧。 其实校长意思非常明显，不想管了。如果把异性恋同性恋二者一视同仁，那么只要没有影响分数，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也无所谓。只是规定就是规定，表面功夫还是得做，而且这样也能摆脱责任。如果以后任何一方家里发现学校知道两人早恋加同性恋，尤其是同性恋，可能会闹，得到承诺更好摆平。这并非是疑神疑鬼，没有想到夏九家却沉默以对，眼神平静，看着校长，甚至轻轻地摇头示意。校长以为对方不懂。 你现在说会和沈西分手，然后就能自由的了。 夏九家，你只要说会跟沈西分手，以后就会没事儿的了。只是说说而已，又不用做什么，做个形式都不愿意。 我不会说。 夏九家手一直揣在上衣兜里，他一辈子都不会讲分手二字，不会用他来开玩笑，不会用他来威胁对方，也不会用他虚与委蛇。见夏九家硬到这样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校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以后低调一点，别让同学看到。 谢谢校长。 你和沈西都要写份检查。 好。 夏九家从屋里出来，发现沈西还在走廊等待。一见夏九家的身影出现，沈西急忙迎了上去。 冬宝，怎么样？ 希望咱们低调一点，别让同学看见。 沈西低声笑了。他们两人看着对方，而后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便抱着搂着撕片嘴唇，用力亲了一下。与想象中不同，这个初吻不含任何情欲，只是单纯的喜欢与高兴。红星尔克正好出来，他昨天打断，今天成了。晚上，校长收到两个人的检讨书，他一看，夏九家就两三句话，不该耽误学习时间等等，保证以后分数不会下滑。而沈西骚气冲天，写的简直像封情书。 我也没有打算早恋，但是他那么好，昨天早上月考740分，什么都好，而且正直善良宽容，没有一点阴暗心理。于是某天我就开始幻想永永远远的在一起，没有小孩或者领养小孩都会特别幸福。对于早恋一事，我要检讨两点。一，缺乏克制自己的能力，当意识到在早恋时已经深入感情泥潭，自己也心惊，不懂为何几天之内便沦落到如此境地。二，缺乏克制自己的意愿，对于人生十分悲观，始终觉得如果错过了，这一辈子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，直到现在依然无法改变想法。 校长不想再看，直接关掉邮箱。R中每个周六上午没有广播体操，而是由红星尔克公布批评名单，杀一儆百，这次也不例外。红星尔克声如洪钟，震得女生直捂耳朵。 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同学交往过密。 哎，不是不准男女交往过密吗？怎么改成不准同学交往过密了？ 接着红星尔克声音气愤。 然而这一周经过突击检查， 学校竟然抓到14男12女，总共26名同学，校内记过一次。 一般来说，他会念出具体名字，进行全校通报批评。可是这回特殊，校长特意叮嘱他保护沈西夏九夏，于是只好含糊地说校内记过一次。其实R中记过是假记过，学校也并不想让学生档案里有这些。广播里面，红星尔克刚刚说完14男12女，花痴蒋杰好像明白了些什么，突然兴奋。 14男12女，不是红星尔克你傻了吗？男女数量还不一样啊。 蠢，非常简单啊，里边有的是基佬。 啊，在校园里牵手亲嘴儿，好牛的一对基佬啊。 就是那么牛。 周六下午，杨树果叫大家建立高二六班互助小组，把前十名与后十名拉到一个微信群里。 我发现有些同学不敢问老师题，只敢问同学题，但又与高分同学不是非常熟悉。现在啊，咱们建立一个互助小组，后面同学遇到不会的题可以放在一边攒到一起，然后与前面同学约定互助时间答疑解惑，都在一个小组，大家好好合作，争取到期末时能有大的飞跃。 杨树果认为弄个私群可以大大拉近关系，不管群聊还是私聊都更方便。 现在是4月，我看了看，除了少数几个同学，大部分人已经成年，真的应该懂事儿了，要为未来着想了。安仲、钱后，你们生日都在3月，要表现出懂事儿来，让人看到变化呀。 知道了，老师。 当天晚上，杨树果便在他刚刚建的高二六班互助小组微信群里看到，沈西将自己的昵称改为沈董事长。董事是乖巧懂事的董事，还把夏九家在群里的昵称改成夏董事长，而安仲、钱后等等后十名的同学纷纷将自己的昵称改成安董事、钱董事，他们还在群里晒群聊的名称，居然全都是高二六班董事会。杨树果无语，他明白了安仲、钱后决心懂事，但神奇的根本没办法高兴。这啥？不用想，肯定又是沈西作妖。夏九家那个昵称应该是沈西改过来的，反正他们两个是拿到手机很容易。晚上夏九家洗澡回来，穿着奶奶做的宽松棉布睡衣，塌拉塌拉的回到自己的336寝室。另外三个室友已经回家了，夏九家用毛巾擦干自己的头发，又挖了点强生婴儿牛奶润肤露胡乱抹在自己脸上。 CC 室春天风大很干，夏九家在晚上睡前偶尔抹点东西防止皮肤开裂，他不懂，只是因为小的时候妈妈给他用过这个，也就一直用着了，觉得挺好。刚想看书，门便发出砰砰砰砰砰砰砰的声音，还伴随着沈西的声音。 等会儿，放我进去，放我进去。 夏九家开门， 怎么敲门还敲出鼓点来了？ 他们全都回家了。 对， 豆儿，因为校长要求低调，这几天都没去花园，难受死了，给我憋坏了。 而且因为并不清楚多少老师知道，上课下课也不敢再动手动脚。夏九家仰头在沈西下颌吻了一下，沈西好像有点紧张，呼吸有点急促。 兔毛，你记不记得自己还欠我个人情了？ 寝室那一次。 还算数啊？ 算数呀。 沈西神神秘秘地拿出一个东西。 哎，东宝，玩这个行吗？ 今天红星尔克又搞单独谈话，传达校长旨意。我看那个桌边垃圾桶里有他没有收来的东西，走的时候捡了一个。说起来真好笑，他叫我成熟一点，负责一点。 别想一出是一出，今天吹人明天甩人，还说 你俩要么现在分手，要么不要分手，千万别在进入高三以后，尤其是临近高考的时候互相伤害对方。 夏九家知道R中害怕沈西分手导致自己无心学习，成绩下滑，前几天还说要拆散，这几天又担心分手，学校也是够累的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